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8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，这李甲的老父亲给他断了经济来源，李甲变成穷光蛋了。老鸨子设计想把他轰走，就逼他说，李甲你呀，只要拿出300两银子，我就让杜十娘跟你走。结果这句话让杜十娘看到希望了，他们将计就计，顺水推舟，凑足了赎身的银子。这老鸨子吃了一个哑巴亏，只好认栽。这李甲和杜十娘终于是双宿双飞，他们决定先上苏杭游玩，然后李甲先回家去劝说老父亲，等李家认了杜十娘了，再把杜十娘娶过门。小小年纪堕入青楼，费尽心机存得半辈子生计，处心积虑寻求托付终身，只可惜纵有千般风情，终究付之东流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，弱小女子用性命做出反抗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杜十娘怒沉过宝箱第4集。这李甲带着杜十娘坐在船上，顺着运河南下。这天船走到了瓜州，李甲吩咐船家停泊靠岸，他们另外雇了一条大船，打算第二天渡过长江直奔苏杭。这个时候正好是初冬，天上一轮皓月当空，在江面上洒下点点银光，江风吹来，寒气袭人。杜十娘看到这般景致，就跟李甲提议说，李郎啊，你看今天月色正好，不如我们去船头坐坐，对月把酒，岂不舒心呢？这李甲一听高兴地答应了，端着酒具去了船头，铺上毡垫，两个人相对坐下，交杯换盏，喝得十分畅快。酒意正酣之时，李甲举着酒杯有些醉意了。清江无人，明月相伴，如此美景当前，娘子何不高歌一曲，添些兴致啊。这杜十娘也喝得微醉了，听到这个提议，拔下头上的金簪子，敲着酒杯，伴着节奏，随后就亮开嗓子唱上了。这歌声是婉转幽怨，在江面飘飘荡荡。说是清江无人，其实不远处就停着一艘船。这船的主人姓孙，叫孙富，年方20，是一个阔家少爷，生性风流，是青楼里的常客，风月场上的熟人。 这天巧了，他正好在船上一个人喝闷酒呢，忽然间听到一阵婉转动人的歌声。这孙富精神为之一振，立马他就料定这唱歌的女子不一般。孙富悄悄地把船靠过去，推开窗户向外张望，只见如水的月光之下，一位佳人对月清唱，显得圣洁柔美。这孙富看得心神荡漾，心说唱这个小曲儿的肯定不是良家女子。古代女人三从四德，不敢在公共场合哼唱小曲儿，所以这孙富断定唱歌的这位是一个歌妓。孙富抓耳挠腮的，心里惦记上杜十娘了，就琢磨着怎么把她搞到手。孙富辗转反侧，睡得也不踏实，直到五更天，天气大变，霎时间黑云四起，这狂风夹着大雪就下来了，江面上不一会儿就冻住了，一片的雪白。江面冻住了，船没法走啊，只好继续停着。这可给孙富提供了好机会。天亮时分，这孙富裹着裘皮大衣，头戴貂皮小帽，一副富家公子的派头。他推开窗户，假装欣赏雪景。对面船上，杜十娘刚刚梳洗完，从船舱里露出一双纤纤玉手，倒洗脸水呢。这孙富看见这番场景，摇头晃脑的拽了两句诗：雪满山中高士卧，月明林下美人来。这句诗谁写的呢？不是孙富，是明朝初年一位大诗人高启写的这诗。这大清早的，李甲听见有人吟诗，好奇呀，探头出来张望，一看正好让孙富逮了一机会，他搭茬一招手：这位仁兄尊姓大名啊？李甲老实如实说了，免不了呢也问孙富：你是谁呀？这俩人聊了几句闲篇就熟了。孙富看看白雪覆盖的江面，说：李兄啊，这场雪阻断了交通，可是却让你我二人相识，这是冥冥当中自有天意呀。小弟我认识你，实属有幸，船上怪无聊的，李兄咱们去岸边的小酒馆喝一顿，你看如何呀？李甲很为难，说：萍水相逢，我怎么能让您破费呢？这孙富热情洋溢：李兄说的是哪儿的话呀？四海之内皆兄弟嘛。人家一番盛情，这李甲不好意思回绝，跟着孙富登上岸，踏雪就去了岸边的酒楼。到了酒楼，这孙富挑了一个临窗的位置，两个人赏雪饮酒。一开始还都挺斯文的，架不住两杯酒下肚来了兴致，这话也没边了，放下戒备了。两个人谈来谈去，终于谈到了杜十娘身上。这李甲心无城府，心眼直，在孙富的引领之下，就把这杜十娘的身份呐、他们怎么认识的，怎么相处的，怎么好上的，如何筹银子给杜十娘赎身，甚至两个人目前的困难，将来怎么打算的，一股脑的全给抖了出来了。这孙富听了，心说：这小子好运气呀，区区300两银子就搞定了一个京城的名妓。孙富眼馋了。李甲说完了整个经历，叹了口气：哎，有家难回呀，只好流连于山水之间，不知道何时才是个头啊。这孙富呢也假装帮忙出主意：李兄，刚才你说你去求亲戚朋友，让他们替你在老父亲面前说情，我看呐，这个方法很难奏效。李甲一惊：啊，此话怎讲？这孙富喝了口酒：我呀，就是帮李兄你参谋参谋，有说的不对的地方，你可别见怪啊。这李甲连忙摆手：没事没事，孙公子有话但讲无妨，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嘛，我正发愁没人给我支招呢。孙富咂巴咂巴嘴儿，搬出了一大套的道理， 李兄啊，令尊大人身居高位，有脸面的人，平常你逛青楼，他老人家都不容忍啊。今天你要娶一个风尘女子为妻，这结果还用明说吗？况且你说你去求亲戚朋友，这条路也行不通。我问你，亲戚朋友是看中你呀，还是看中你老父亲呢？他们必定是迎合令尊之言，谁会为了你去得罪当朝的布政使大人呢？就算是有那个不识时务的替你说话了，只要令尊不答应，他们有什么辙呀？再者说，李兄啊，你这样在外头闲逛不回家，这也不是长久之计。万一哪天没银子了，想回家路费都没有，这不是进退两难吗？一说到银子，这可说到李甲的痛处了。那50两已经花了一半了，剩下的怎么支撑呢？李甲确实是进退两难，让孙富说着了。他觉得这孙富说的太对了。李甲点头称是。这孙富又说：“李兄啊，小弟我还有一句掏心窝的话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听？”李甲一拱手，洗耳恭听。这孙富想了想，算了，你我二人刚认识没多久，也不熟，还是不说了，不说了。这孙富一吊胃口，李甲急了：“孙公子，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吧，但求孙公子指点迷津呐。”好家伙，这么一会儿，这孙富就成了李甲的参谋长了。孙富稍微等了一会儿，缓缓开口了：“李兄啊，这女人自古就是复杂善变，这青楼中人更是八面玲珑，真话少，假话多。杜十娘是京城名妓，她认识的人遍布天下，没准儿这瓜州就有她的老相识。”李甲闻听此言，摇摇头说：“这个不至于吧，杜十娘对我可是一片真心呐。”孙富点点头：“好，就算是这样，李兄你回家求情去了，把杜十娘一个人留在苏杭，你能保证她不红杏出墙吗？你别忘了，终归她是风尘中人，能耐得住寂寞吗？”这一层李甲倒是从来没想过，他被这么一问呢，还给问住了，沉思不语。孙富一看有门，接茬窜的：“李兄啊，老父亲和美色孰轻孰重？你想想，一时欢快和锦绣前程又是孰轻孰重呢？李兄，你可要三思而后行啊。”李甲听了孙富一番话，就好像是在茫茫大海当中迷失了方向，心乱如麻，直接把孙富就当成了指路的明灯。“孙公子，依您的高见，我现在该怎么办呢？”孙富啊，故意卖关子：“在下倒是有一计，对你有好处，只是我怕李兄你难以做到，说了也是白费口舌。”李甲迫不及待地追问：“孙公子，您有好的计策，别藏着掖着呀，你快告诉我呀。”这孙富一脸认真，特别真诚：“还李兄啊，令尊之所以恼怒，不过是因为兄弟你迷恋花街柳巷，挥金如土，把银子都糟蹋了，不足以继承家业。李兄要是空手而归，令尊肯定是大发雷霆。可是如果您要是带着银子回去，就说不曾浪费分毫，令尊肯定会原谅你的，从此家庭和睦，父子一团和气。在下倒是愿意出资千金相赠。”哎，这可不是贪恋杜十娘的美色呀，我是真心的想为李兄效劳啊。这李甲本来就是一个没主意的人，又害怕老爹，孙富这番话说的李甲动心了，可是啊，又觉得这么干对不起杜十娘，起身作揖：“听闻孙公子一席话，让人茅塞顿开。只是杜十娘千里相随，义气难得，您容我回去跟娘子商量商量，要是她同意的话，我再回来回复您。”孙父点点头：“李兄啊，我实在不忍心看你们父子分离， 如果有小弟能帮得上忙的，您尽管开口，我定然是鼎力相助。这李甲带着满心的疑虑回船上了，杜十娘正等他呢，看李甲回来了，脸色不好。杜十娘斟了一杯热酒，这李甲摇摇头，一言不发，自己躺那儿睡。这还没到睡觉的时候，杜十娘看李甲不太高兴，就凑过来了，想安慰他：“李郎啊，你今天怎么了？一回来就不高兴啊？”李甲只是叹气，跟孙父喝酒的事儿绝口没提。杜十娘问了三四遍，李甲竟然睡着了。这杜十娘知道他肯定心里有事儿，反正也睡不着，索性啊坐在床头发呆。到了半夜，这李甲醒了，一看杜十娘还在床头坐着呢，不自觉的又叹了一口气。杜十娘啊又接着问：“李郎啊，你到底有什么事儿？为什么总是叹气不说话呀？”这李甲裹着被子坐起来了，想说不知道怎么开口，未曾言语先流泪啊，眼泪下来了。杜十娘一看，赶紧拿手给他拍后背，好言相劝：“李郎啊，你我二人千辛万苦才走到今天，之前再苦咱都熬过来了，现如今我们马上就要渡江了，本该高兴啊，你怎么哭起来了？”“我知道你心里头肯定有事儿，夫妻之间生死与共，有什么事儿不能商量啊？”这李甲被逼问的无言以对，含着眼泪就把跟孙父喝酒这事儿啊给说了。李甲抹抹眼泪：“我担心呐，回家之后老父亲不认我。今天孙公子给我出了个主意，可是我这心里头难受，心如刀绞啊。”杜十娘一惊：“孙公子是谁呀？如果他的主意好，那你可以听他的呀。”这李甲不敢直视杜十娘，低着头：“孙公子啊，是个风流雅士。我把咱俩的事儿全都告诉他了，他说他愿意出千金娶你为妻。我得了银子，就有了借口，求得老父亲原谅。可是我又舍不得你，所以这心里头难受，想哭。”杜十娘闻听此言，只觉得浑身冰凉啊！她万万没想到，一顿饭的功夫，这李甲竟然把他给卖了。杜十娘强忍着眼中的泪水，这表面上强装镇定，冷冷地回应着：“李郎，为你出主意的人真乃是天地间的一大英雄啊。你得了银子回去可以和父母交代，我也有了归宿了，不再拖累你。好，这可谓是面面俱到啊，实在是个好主意。”说完了，杜十娘不再吭声了，慢慢的躺下身来。这晚上俩人谁也没睡，但是也没说一句话。第二天雪停了，天气晴朗，万里无云。杜十娘早早的起来，一番梳洗打扮，胭脂花粉每一样都仔细的装扮，暗香袭人，光艳照人。对面这孙父已经是迫不及待了，派人来打探消息。没等李甲张嘴，杜十娘亲口回应：“我这就过来，先把你许诺的银子送过来，我要过目。”这孙父狡猾，不敢轻信呐，就要杜十娘一件信物。杜十娘让李甲把那小箱子给抬到孙父的船上。不大一会儿，孙父的千金聘礼就送过来了。杜十娘是一一过目，点好了数，然后冲孙父一招手，说：“刚才那箱子里边有一样是李公子的东西，你拿过来，我还给他。”这孙父就把描金的箱子放在了李甲的船头。杜十娘几步走到船头，掏出钥匙，让李甲拉开第一层抽屉。只见里边装满了首饰啊，金的、银的、翡翠的，少说值个上百两。李甲和孙父都被镇住了。只见杜十娘抓起首饰，冷笑了一声：“哼，这些东西我要它何用？”手一扬，啪，把首饰扔到江里了。接着 他又让李甲拉开第二层抽屉，这一层装的是珍奇玩物啊，什么玉笛啊、金管啊，估摸着也得上千两。杜十娘还是那句话，我要他何用？一挥手，啪，又扔江里了。这下孙父李甲才从震惊中醒过来呀、啊，两个人不约而同齐声喊呐、啊：“哎呀，别扔了，太可惜了！”杜十娘丝毫不为所动，拉开第三层抽屉，除了各种珍宝，竟然还有一盒发光的夜明珠。这李甲可舍不得喽，把这盒子抱着不给杜十娘了。杜十娘气得一把夺过盒子，使出浑身的力气，全给扔到江里了。李甲这个时候肠子都悔青了，抱着杜十娘痛哭不已。这孙父在一边还劝解呢，说我愿意收回成命。这杜十娘一把推开李甲，指着孙父就骂呀，我跟李郎尝遍了艰辛，好不容易有了今天，没想到你贪图美色，使出诡计，搬弄是非，你断人姻缘。我只恨呐，我手无缚鸡之力，要不然我一刀杀了你，死后有灵，我定当把你的罪行诉诸神明，我让你不得好死。骂过了孙父，杜十娘转身冲李甲，这回是再也忍不住了，泪如雨下呀，说自己这个小箱子不是姐妹们送的，而是他经历风尘辛辛苦苦攒下来的。杜十娘本想着等他们成亲之后就把这个薄宝箱拿出来，万万没想到几句挑拨离间的话，这李甲就把他像东西一样拱手相送了。杜十娘哽咽着一片痴情，付诸枉然呐、啊！他最后看了一眼李甲，此恨绵绵，今生无尽，来世我再找你算清。说着，杜十娘抱起薄宝箱，是纵身一跃，跳进了冰冷的江里。这个时候啊，岸边已经站满了围观的人了，大家伙赶紧呼救下去捞人。可是江里头波涛滚滚，杜十娘已经没影了，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就这样葬身于腹。这正是不会风流莫妄谈，单单情字废人参，若将情字能参透，换作风流也不惨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亲生兄弟分家，一纸合约分房产，老大忠厚懦弱，媳妇儿自私泼辣，老二背井离乡，葬身异地，亲生侄子拿着合约认亲，没想到反被泼妇打骂。包青天主持正义，一出巧计断真假，咱们明天和您话说天下，包公巧断合约案第一集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用你入我怀抱，上一秒红着脸在争吵，下一秒转身就能和

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